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Hello，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用好音乐和工作说一声 再见。 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 我不上当了，我不上当了。 怎么就不能跟着一块唱两句，代表一下我们心里面这种期盼的心情？ 期盼的心情可以代表，主要我怕我一唱音乐戛然而止， 是吓别人一跳是吧？啊，就是这个 BGM 一响起，大家就知道说距离星期五越来越近，今天已经是星期四的下班的路上了。 哎， 欢迎大家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周四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好的啊，虽然呢天气变冷了，今天呢早上起来以为要下雪呢，这一阵小雪花是吧，到后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阴天啊，阴冷的天气。所以呢我们多多少少希望说节目也是冒着热气儿来到您面前的啊。 嗯，冒着热气儿， 哎，这是蒸了一笼包子还是怎么着？哎， 这不是浴室就行， 啊，火锅。 好的， 什么浴室都出来了，就是，得泡温泉了是吧？ 哎，还真是冬天，希望大家有机会去泡泡温泉。 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娱乐装牌，我是老白。 嗯，好了，好音乐，同时呢邀请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4最王牌。以往我们会没怎么要求大家说下班路来打个卡，如果今天此时此刻听到开心的周五之歌，也不妨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冒个泡， 对，告诉我们你们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哎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 音乐无限好，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开场曲 Boogie 不羁啊。欢迎各位带着这样的一种律动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来到我们的娱乐装牌啊，我们热热身啊。 嗯，而且想到吴建豪，觉得当年在 F 四当中，他好像也是那个当年不是最惹眼， 不管别的，他是 F 四当中发质最好的一个， 跳舞跳的也是最好的一个吧？ 啊，这个，你看那头发那顺滑啊， 做洗发水广告是最合适的。 是是是啊，哦，不管怎么说呢，这个现在这个舞曲，我觉得是最适合冬天的傍晚的，就是你会听了以后觉得。心里面燃起一团火啊， 心里燃起一团火，但是外面要注意一下，大风预警已经来了。 是的，就穿暖和点啊，因为今天北京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弱降雪天气。 嗯， 啊，怎么着？待会儿得请出萧敬腾是吧？ 我估计有，即便是在这个周四请的他的话，也是雨神要到冬天变身雪神了。不过要提醒大家，是2021年最后一次寒潮已经来袭了，所以受到寒潮天气的影响，预计呢从今天到26号，也就到周六的时候呢，北京地区将会先后出现弱降雪、大风和强降温天气。嗯，而且市气象台已经在昨天下午3点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的信号了。 嗯哼，所以我觉得大家千万要注意了。据说明天的温度会进一步的下降，最高的温度呢到-3度左右， 夜间最低气温-10度。不过好在夜里的时候比较少人在外面活动哈，啊， 反正 寒冷天气会持续到下周二。 你就是出门的话，就一定多穿点啊。 嗯，穿成 S 寂寞人。 有没有别人？但这一种爱还是我很例外，没有形状的爱，也没有色彩。结冰的眼泪，还有一些温暖，是否勇敢爱？像美丽的水，单纯无害，希望爱永远存在。爱爱爱爱，它消失的好快快快，我来不及问why why why， 一颗心上等待，爱爱爱，像大雪一样白白白，我深深的问 why why why， 爱要幸福的答 起来很冷的一首歌，但其实也有温暖的气质，尤其是回忆的力量。 是的， 啊， 尤其这两个女生，我就记得她们俩，一个叫蜜雪，一个叫薇琪。 对， 这是组合里面的艺名哈，本名都忘掉了。 差点让我想到那个这个饮料了，也是蜜雪什么这啊，就不提了啊。 对，这个饮料真的是单价好便宜呢。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就你光顾过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他们那个宣传曲， 嗯，很洗脑。 对，好了，今天的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刚才应该说到了这个大风的降温的天气， 嗯， 我说是不是雨神光临了？ 我说雨神到冬天也得变身成为了冰神雪神，是不是？还真的，今天测评的歌就是来自于萧敬腾 新的专辑啊，叫做《隔离套房2827》啊。 这张专辑呢，是一张在疫情的背景之下，因为它里面写到隔离套房嘛，这肯定也是因为他需要在某个地方进行一个长时间的隔离，而住在了隔离房间里面，所以反复的隔离生活而催生出的这样的一张全新的专辑。 是的，是的，从歌曲的创作啊，包括 MV 的设想啊，专辑的制作，视觉的创意，都是在这个房号为2827的这个套房里面完成的，所以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记录这些特殊的时刻。 你看，这还是给人家音乐人一些灵感， 对 对吧？也是有特殊时间的一个特殊节点下的专辑。 对，有几首是之前有过了，彼得潘以《读不回救死我》，还有撒哈星星球，这个之前我们好像节目里都陆续分享过。 对，分享过先行发布的几首单曲，当然专辑里面还是有一些之前没有曝光过的新歌哈。总共这张专辑八首曲目，其中呢还有一首是萧敬腾和吉克隽逸来共同合作的新歌，叫做《Highway》。 我们今天就来测评这张专辑吧。 好。 Far away, far away.Outer space, 银河星辰要起航。 专辑里的这首我们放的是串烧，对吧？串烧第一首来自于《银河星界》，也是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歌。计划关于爱与无常，要如何放下了花不知道这只银河星舰是不是来自于萨哈星球。 眼中人多的地球 专辑里面非常考验唱功的一首歌叫做《灯丝里》。 生活上演着无声默剧，完成所有。 这首歌感觉真的是大风降温了， 嗯，而且超级难唱，我觉得特别考验气息的一首歌。好，难唱的歌放一放，这首歌很有号召力，叫《最最爱》。 需要爱，轻易的话朝我走过来，感到超载话说不出来，牵你的手放下所有坏，安稳睡在我手怀，牵着你散不掉未来，幸福守护让我来，不再让你受伤害。 In your eyes 有我在，有我一 世界因为你精彩，别只要负责成为我的最最爱，跟我来。 好，我们在串烧当中先听这四首歌哈、啊，整张专辑里面八首歌曲，有新创作推出的，也有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发布过的三首单曲，所以喜欢的话可以来听听看。萧敬腾的全新专辑《隔离套房2827》。嗯， 怎么样？哎，话筒就是刚刚打开的时候，我突然还在愣神儿。就这样的一张专辑，大家会喜欢吗？ 我还挺期待的啊，尤其我会觉得有前面几首歌曲哈、啊，尤其是我们有一些熟悉的，像《已读不回就是我》《撒哈星球》，而且能够听出萧敬腾嗓音当中那种摇滚的张力。 哎，但是在整张专辑里面最亮耳的一首作品，应该是这首合作的金曲啊。 对，放了专辑第一首，这就是他跟吉克隽逸合作的《Highway》。嗯， 最带气氛的一首应该就是这一首了啊。给这首歌来测评一下。 选择说什么都不能，像是故意刷新刷存在。我没说谁是无赖，好自己少刷再别卖乖。要不要快点上车，别挂动态，少你关注没差别。西装小点卷枕头皮鞋，喝什么都给我来一杯。 出道以来的萧敬腾的个性一直和他的音乐有一个特别大的反差，说他是一个很慢热啊，之前说其实也话不太多的人、啊、但是呢往往我们印象深刻的他的歌都是像海鱼恋啊，或者像后面的这个像摇晃的红酒杯、啊、这个王菲啊，这种有能量的歌，其实在这一张专辑里面的这首还是延续了他的那种特质，因为嗓音里面那种亮度的爆发力的部分 是，所以很多人听他唱歌就会觉得相当过瘾。这首新歌里面也有这个电音合成器的一个特色哈，所以把两位唱将的实力加上飙歌这样一种竞技状态，还有一种演唱状态完全展现了出来。 对，尤其适合在雨雪天的时候给自己暖暖身的啊。 就是控制一下脚下的车速。 对，告诉你我出新的专辑了，北京大风降温，但是你们也别怪我，我把这个这么热度的音乐给你准备好了。 对，还是跟水很有缘分、啊、 是，这张专辑大家会怎么评价呢？ Coco 你先说吧。 我给五星。 哦，这么高的评价吗？ 对，因为毕竟是在隔离套房里面，处于一个小环境被圈起来的感觉，还要去有音乐的创新，去想一些灵感，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还是很高产的一个音乐人。 我给四星半啊，差的这个半星呢，就是我觉得听完整张专辑，没有一首歌会是那种，用他的嗓音就是能去 震撼到你的吗？ 对，不是震撼，就是让我突然一下觉得很安静的。 有一下会走心的那种歌。 灯丝里啊，因为灯丝里没办法，我刚串烧只串了一分钟。那首歌如果说你从头听到尾的话，我真的觉得我们的音乐 DJ 首先会想到说，这歌谁还能重新演绎？ 就是难度极高， 难度太高了，天花板了。 所以不知道大家会是怎么想的啊？期待一下各位在我们的听天问问聊天室里面给出自己的评级。 对，一星到五星啊！如果喜欢萧敬腾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去给他打一个很好的星数。毕竟整张专辑的这几首歌啊，七八首歌曲里面，作曲的部分都来自于老萧。都他自己写的曲儿啊，不容易啦。 其实挺不错的。 对，五星五星五星， 也就没闲着是吧？哎、 对，认认真真在创作。 好吧，天气呢是越来越冷了啊，然后这两天又大风降温的天气，请各位啊，诸位一定要保重身体。 不过好消息就是，2021年最后一次寒潮，下次寒潮属于2022年的。 嗨。 蓝色的天空轻轻地亲吻着晚霞。咖啡微烫的在窗边映着你侧脸，翻开厚厚的记事本，珍藏的照片，那年冬天我们傻傻笑得多甜，许愿瓶等待春雨，它是否能够发芽，下个冬天下次旅行等待雪花落下，雪花落下你看见了吗，紧握着你的手从来都不会害怕，雪花落下我多羡慕他，一年又一年在你身边，白色的童话。听说世上没有两片同样的雪花，你是这世上无可替代呀，坚定说守护我的你，认真的推理爱情练习，青春是突然的难题，流星雨湿润夏季，听见星星的回答，睁开眼看吻在雪地，两个人的脚印，雪花落下你看见了吗，紧握着你的手温暖的快要融化，雪花落下我想变成他， 周深雪花落下， 雪花落下， 就是一年到冬天的时候，其实到了最冷的季节，往往是人其实最需要一些温热的温暖的陪伴的时间。 嗯， 就是你在冬天的时候变得好像比其他的几个季节更需要安全感。 对，这个安全感呢可能来自于手边抱着一杯暖暖的茶，又或者你在这个壁炉旁或者在暖气旁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那种感觉觉得自己好幸福好温暖。 对，所以这个时候拥抱啊也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有这样子的机会，请你拥抱你身边的你的家人你的爱人你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会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等我们吗？我们其实有机会跟大家见面来一个，哎，你可以给个拥抱，但是要先做好戴好口罩，对不对？ 合着你不去，就是我去抱去了，是 吧？不是你，你是周五去抱，我是 周六去 握握手， 好好好 去拥抱一下， 好吧？抱一抱，抱一抱啊！ 哎，待会儿要放一首《抱一抱》一下啊。我们说这事儿呢，是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和星期六的傍晚，我们将会在西四环海淀区远大路的 Call City 能量城市，以能量为核心的文化理念，致力打造集合潮流生活方式和艺术与科技、户外运动、赛事 IP 于一体的一个体验式的运动消费场景里跟大家去见面。 哦，对，然后其实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创新的商业综合体的形式，它特别适合现代的这个都市的城市人群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嗯， 然后呢带入一种高频的消费的领域，然后呢引领持续的有价值的生活态度。说了这么多，你听的可能好像感觉很玄乎啊， 有点云里雾里的， 对，你自己去就知道了。还是一个挺新颖的商业体。然后最重要的是呢，这周五的晚间活动呢，我们会一起来啊，我和艾科会去做嘉宾啊。 嗯，然后周六的时候呢，我跟思萌会去现场跟大家也这个见个面哈。 好的， 在24号、25号的晚上跟大家小小的拥抱一下。 哎呦，这明天晚上这个虽然是吧，到了冬天了，但是我相信气氛会很热烈。 嗯哼， 啊，对吧？加上大家又赶上一个星期五，我估计呢会有不少的朋友选择说，哎，我一定要找个地儿玩一下什么的。 所以可以现在回复到回复一个词能量到974座王牌，先来感受一下，看看艾科的热情的推荐 啊。对，你就回复一个能量啊，如果最好是想去的朋友啊， 是 想去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个能量，然后呢加个手机号什么的。 对，大家不得先看一下，然后再看看艾科推荐，再想想这样的一个潮流生活方式集散地哈，我要跟谁去， 对 对吧？确定下来想来，并且有时间的话，记得加上你的手机号码，我们稍后会联系你。 星期五的晚上应该就是一个特简单的一个 party， 就是在一个他那个酒吧里面，然后听听歌啊，聊聊天儿， 还有一杯鸡尾酒。 哎，我喝。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ando, cómo y dónde.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Pensando por lo que tú más quieras, 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Siempre que te pregunto.Que cuando, cómo y dó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所以呢，回了这个关键词能量的朋友呢，如果感兴趣的可以顺便把手机号回复给我们啊。而我们这两天持续在进行当中的974缤纷玩具节，稍后我们要继续点燃我们的热情了。 好的，哎，我在想明天晚上你会穿什么样的衣服，是不是要戴个墨镜，戴个压低头发的鸭舌帽，然后要找 你。 你 说的是超级玛丽吗？也戴个鸭舌帽。 噔噔噔噔噔噔。 说到这儿呢，稍后我们要开启今天的欢乐时刻了。 是的， 如果你在上一个阶段没有来得及领券的话呢，今天继续；或者你上个阶段已经领过了， 并且消费的话，还有机会领第二轮， 就加油吧！ 稍后见。 你永远不知道电台 DJ 要播放的下一首是什么。你大概也会好奇那些外国歌手的外号是怎么来的。你也许不知道那些边听边跟着抖腿的神曲里唱了些什么。特别在 KTV 唱英文歌的时候，直接尴尬在地上，口吐三屎一听。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用180分钟，在每个周末下午与你听遍世界流行。 Here comes the beat.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Oh my God, I can't believe it,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那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周四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乐什么？ 就你刚才声音被淹没在了这个歌声当中。 他那个嗓子太亮了。 人家这个组合年轻啊，有活力啊。 怎么我们就不年轻有活力啦？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 哎， 明天是周五啦，是个欢乐的日子呀。好了， 这个年过几十之后，就开始只在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时候开心一下下。 别管二十三十的，对吧？就什么年纪，他也得该欢乐欢乐呀。 对，是这样子的哈。忙碌一整天了，我们在下班的时候用好音乐，听着好歌来陪伴大家。娱乐最王牌， 抢券了！抢券了！ 哎呦，这真吓我一跳！去哪儿抢券呀？ 对啊，你看这个早上有人听早秀，可能这个没有来得及。那到我们这儿呢，这个抢券继续啊。 哎，是这样子， 还是可以回复数字这个974啊。然后呢，就先回我们这儿也行，反正直接跳出来是一样的。待会儿呢，你可以直接一点参与我们的这个藏宝图的游戏。 是的，先来我们的974最王牌报个到啊！如果说等你拿着券去线下、去玩具反斗城的店里面去买东西的时候，自然也会关注他们的官方的微博的。 好了，总之我们的974缤纷玩具节呢，今天我们就接着嗨起来了，好不好？ 好。 来，这段留给你的呀，我不唱啊， 我不唱，我要脸。 今天不是什么叫要不要脸啊？你什么意思啊？谁不要脸了？ 我的意思是我一唱你就把音乐拉下来，之后这太顽皮了。 不是今天呢？ 今天是星期四， 没在调上。没在调上。 明天是周五啦，后天就是周六啦。嘿， 哦，好吧，就这样就这样吧。咱们待会儿再接着跟大家一块儿来这个说说抢券的事儿啊。 行，没问题 啊。不过呢，在这儿还是得让大家提提神儿、醒醒神儿啊。就别因为咱们这一段把人给吓跑了，因为毕竟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加上刚才也特别提醒过大家了，就是好像有个寒潮来临，所以大家要注意。 2021年最后一波寒潮，同时呢，刚刚在下午4点多的时候，大风蓝色预警也已经是发布了预警信号，所以提醒大家，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早起，可能都会特别冷。 多穿点。 对，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 就一点一点亮起来，想忘记那一个人，就远远的看着坐车星回来，像是偶尔的天空又一遍一遍走远了，又让它一遍一遍走远了，就让它一遍一遍走远了。 突然觉得这首歌跟霓虹刘波的男生版像是一个对唱版本的感觉， 都是那种特别温暖的城市的气质。 对，而且我特别由衷想夸一句，你的记忆力可真好，面前没有歌词整首歌能顺下来， 就是因为你喜欢这些歌词里面的内容，唱到了北京的一些地点，所以你其实会特别感同身受，某一个状态下你真跟这个歌里的内容发生了一个共情 啊。他们都唱到哪儿了 啊？东三环啊，朝阳北啊，朝阳北路啊， 工体啊什么的。 工体怎么又说到这个 感觉要去听林宇中的工体北 好，还没到周五呢啊。咱们今天呢就是一个特别开心的周四的这样一个傍晚， 没错、 啊、 快要到周末了嘛、可以开心的一下去领领玩具券， 是的。 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年末也好、哎、或者在周末也好，准备去买一些玩具给自己或者给家里的孩子。 所以呢，上一次没有来得及的，或者上一次就是还没有抢购的朋友，今天我们继续好不好？ 对， 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顽皮队的队友们能否创造奇迹。 对，因为晚间呢我们的收听娱乐最王牌听友们，我们就把你们归为我们的顽皮队了， 顽皮队 啊，对， 好不好？ 请给我们的 KPI 加加油鼓鼓劲儿，因为你消费过了那个券之后呢，你还可以再领，也就是一个手机号一个 ID 是可以领两回的， 应该都可以吧，都可以领吧。 就是 反正对对对， 你完之后没消费的话也没关系，你下次去的时候 一起去吧。 对，一起去，你可以多买好几个礼物。 是，本节目奖品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代金卡两份。 晚上8点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对，这这么简单啊，就去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974，或者在我们的平台回复974，也可以跳出一张图直接跳转。 对，刚才管笨笨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留言说，昨天去用券买了盲盒，他觉得真香啊。 是的， 对。 而且今天我们这两张玩具卡，我们就从朋友圈集赞的听友中抽取，好不好？因为前一个阶段就有不少朋友发来这个集赞的那个截图给我们，那个用来参与我们这个终极大奖啊。 对，终极大奖1000元的时候，就是1000元的两份礼品。 对，礼品组合。那今天的两张玩具卡，我们也集赞的听友中抽，好吧？ 好的。 就是你啊、应该是把图片吧啊，然后呢转发至我们的这个 朋友圈， 自己的朋友圈，然后呢让大家来集赞，让也号召他们多多转发来去抢券。 对， 然后把截图给我们，好吗？ 发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行了。 对，就这么简单啊。 好， 今天继续开启我们974缤纷玩具节的这个独家任务的环节，好不好？ 独家任务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来跟大家一起来有一个王牌闯关问答呀？ 对啊，就是这个， 对吧？ 对、啊、 王牌闯关问答独家任务，对不对？ 因为这个就是咱们之前不是有一个藏宝图吗？ 嗯哼， 大家只要答对第一题， 就会蹦出第二题。 对，然后呢，直到答对第三题之后呢，就有机会参加我们这个稍后的这个独家任务了。 对， 而且独家任务送的这个奖品呢，简直了，就我们亲自挑选的大奖一份， 大奖一份 就是实体的礼品， 对， 玩具送给你。 1000元的礼品，然后呢，我们特别贴心的给它分成了两个礼物，一个礼物呢、 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王牌任务里面要送的那个， 哦、 就是这个，布鲁可的吉姆，对吧？今天你在办公室还拎起来那个， 哦， 对吧？ 明白了，我以为是那个1000元的那个大奖，每天还都有一个。 那个是截图给我们的啊。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啊、二姐别晕啊。 好的， 好， 先从第一道题开始，是不是？那我们要不要说一下？ 好的。 这一次974早晚高峰主持人组成了玩具反斗联盟，分为了好奇队和什么队？ 这太简单了。 对，请把这三个字告诉给我们，一定要加上这个队伍的队字啊，不能只回答一个词给我们，可能没法跳转出第二道题，所以一定要回答是什么队伍呢？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晚间队。 再问一次啊，这一次974早晚高峰节目主持人组成了玩具反斗联盟，分为好奇队和什么队？啊，我们就是这个什么队，好吧？ 对，请回复到974最王牌，开始我们的这个闯关答题时间。 哎，我跟你玩个游戏，好不好？ 好。 这个、 来考考我的记忆力， 因为待会儿如果大家三题全对之后要参加我们这个王牌任务啊、就是我们这个独家任务的话，会有一些挑战，所以先热热场。 行，先热热身是吧？ 你听一下这个音乐，你能想到哪个游戏？ 几秒钟的，给我啊！ 哪个？ 其实我你看我的这个，我想起来了， 说 功夫。 哦，你记忆力真不错。 哎，这有点像肌肉记忆了。就说白了，其实你可能不会一下子想到那个游戏，但是 肌肉记忆就是一听这叫翩翩起舞了吗？ 一听就想手里开始玩红白机。 好吧，那算你答对了。 好， 我们今天也可以聊一聊这个有关记忆力的话题，是吧？ 对，我们聊一聊，用一句话来证明你的记忆力不错。 我的表哥不知哪里不对头，带了一堆五星漫画 VCD， 还叫我和他一起闭关练功。我叫他 麦纳， 他叫我 麦炸， 不练他就去跟我爸妈摆道。 张三伟让我写的钱把每上个月的成绩单他自己偷窃。 我跟你说，记忆力再好的人都可能不记得这个歌手了。确实他没有出过几张专辑，两张吧，三张。有段时间还挺热推他的歌的，反正记得那个时候我也刚刚入行没有多久做节目主持人啊。 真的，这首歌应该是在十几年前， 对，2004年、2005年的时候。 哎呦， 然后这个主持他之前也是个主持人，后来转型做歌手啊。能记得这首歌的人，那真的算是记忆超群了。 我们也可以跟大家隔空击个掌，反正我是不记得。 这首歌叫做《鹤拳》，鹤拳。 把你的双手举在空中，和弦说来很轻松。 大姨，你那打的是蛇拳还是螳螂拳吧？人是鹤拳，好吧？ 那鹤拳应该什么样？那不是也要把手伸成像一个鸵鸟嘴一样的感觉吗？ 就是感觉很像是什么蛇拳那种 感觉。我懂了，就是看起来不像是正道功夫。 哎，对对对对对。感觉就是就要 快去答题， 要偷袭别人的感觉。好，我们接下来这个题啊，再说一遍啊。第一题答对之后，我们会蹦出之后的第二题，然后你可以接着往下答了。第一题我们问的是，这一次九七四早晚高峰节目主持人组成的玩具反斗联盟分为好奇队和什么队？ 对，答对这个队伍的名称之后呢，就会蹦出来跟《冰雪奇缘》有关系的题目。 嗯哼 ，Elsa 的妹妹叫什么名字？ 动画电影《冰雪奇缘》当中 ，Elsa 的妹妹叫什么名字 ？Do you wanna be the snowman？ Elsa 的妹妹叫做 Lisa， 哎，不对 ，Lisa 不对。想要抢券啊，包括呢截图给我们赢取我们的这个礼品卡的朋友，千万别忘了回复数字974到我们的974最王牌。更简单的方式，去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974，赶紧抢券吧。 把你的双手举在空中，合起手来很轻松。 所以刚才跟你一样，就听到这个 BGM 就想到这个游戏的人，就真的是了不得。 哎，当年大家都多多少少玩过红白机， 对，所以哇，这个旋律一响起就想到那个游戏了。 里边会有选春丽，对不对？还有 How You Gun， 有没有？ 什么呀？ 那是街霸。好嘞， 好嘞。 哎，今天这个梗已经玩够了。 二姐第一个这个爆梗出现在此时。功夫，这是功夫，那是 哦， 街霸。 我印象当中，这个游戏如果 game over 了之后，是不是那个小人要头倒地下，脚在天空中，咯咯咯咯咯咯咯，是不是那个就是 game over 状态？ 你的记忆点都好神奇，这个我都记不住。 哎， 我反正我就记得这个不是街霸什么玩意儿。 但功夫，我印象当中，如果你被 KO 了之后，是小人倒地之后，脚在那个天空中， 哈咕。 是不是？如果是的话，请大家告诉我。我已经成功的把老白笑趴在直播间了。哎呦，这真是我这个啊， 没有，因为大家看不到， 同行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做到的，真的不容易啊。 不是，没有看到你刚才那个。Sorry 啊，好，正常点。 失控了，失控了。 哎，我真的是这么记得呀，就记得那个被 KO 了之后肯定有一个动作嘛，就是你这一轮游戏就过去了，然后你需要重新开始。 不要再模仿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OK，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待会儿会有一个这个挑战，也让你们找找自己的记忆力是不是真的足够强大。好吧， 对，我们今天聊的是一句话证明你的记忆力啊，还不错，很好。 哎，最近有个电影还挺受关注的，就是黄渤和贾玲，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考虑以后往贾玲那个方向发展一下，不是说体型啊，这个戏路。 好， 真的真的。然后他那个电影叫《穿过寒冬拥抱你》， 我们之前不是聊过吗？是当时这个电影出来之后，他们还发了一个预告的一个小片，然后当时黄渤、贾玲和朱一龙他们三个人，就是黄渤穿过了贾玲去拥抱了一下，就绕过了贾玲去拥抱了一下朱一龙， 没错， 还弄了一个小小的梗。 所以今天在这么冷的天气，寒潮来临的时候呢，其实我刚才说了，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温暖的拥抱啊。所以其实这部电影是以武汉抗疫为背景的， 对，讲了几个普通人积极乐观、彼此支持的故事哈。所以接下来听听看，是希丽娜依高为这部影片演唱了主题曲，叫做《为我们失去的》。所以一边听歌呢，也会想说，如果这首歌给单依纯来演唱，会出现一种什么样不同的效果呢？ 这么说，人家伊琳娜依高会开心吗？不太好吧？ 希丽娜依高， 哎 ，sorry， 对不起，都赖我刚刚把你笑晕了啊！ 抱歉。 缓慢而悠扬，日子温柔却很坚硬，并非我们不珍惜，怎么就变了呢？寻常是易碎的，从前孩子会怕天黑呀，后来大人会怕天亮啊，生活丰富石头滚落的山坡，攒了很多勇气看日升月落，一句再见心就多一个洞，爱的人在胸口睡着了，我和你在途中一定见过，在黑夜的海上再起雨落，在命运扣住咽喉，对爱的人喊着别走，我和你在远方一定见过，在背对着家乡去接他，活着，你呢？回头要爱，为我们失去的。 果然是特别温暖的一首歌，让我们的节目回归了正常的氛围。就不再想着你刚才那个 那是一个片段。当然确实了，这部电影很多人在跨年之际的时候也想去感受一下。 是， 毕竟在这样的两年的，应该说疫情持续影响了将近两年多的时间，各行各业其实很受到冲击。 是的， 在这样的影片当中，我们是希望获取一些温暖的力量的。 是的，包括现在其实西安啊也正在和疫情对抗的这个状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一首歌的时间送出一些温暖，也在西安的一些朋友和听友们，然后 我都说长治久安啊、希望西安的朋友们能够平安。 这两天网上有一个有五个字叫愿长安，长安。 嗯。海上在起雨落，在命运扣住咽喉。对爱的人谈不许走。 所以刚才我们的三道题。只问到了两，就是我们自己说的两道，可能有的朋友已经一路闯关到最后了。 对， 我们第一题问的是九七四早晚高峰组成的这个玩具反斗联盟分为好奇队和什么队？正确答案你只要回复顽皮队，就跳到第二题。 第二题就问的是《冰雪奇缘》这部动画影片当中 ，Elsa 的妹妹叫什么名字？她就是安娜，安娜 啊，安娜， 对，安娜。 OK。 那第三题呢是说紫月。是一个很著名的动画角色的名字，小朋友都很喜欢，尤其小女孩。请问这个角色出自哪一部动画片呢？ 紫月。 紫月。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人，我只知道紫龙。 你还升龙霸呢？ 还有紫霞。 这个、 就是不知道紫月 是谁。这个答案我们就先不揭晓了哈。不过如果开车在路上只是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没关系哈，以后还有机会。明天我们还会持续的有王牌任务，也邀请大家继续来答题。 总之呢，三题全对加关键词，我们稍后的挑战会更有趣。就刚才你让我猜这个 BGM 啊，我让你猜啊，这次你让我猜一个。 对，我让你猜一个。 好的。 嗯，我让你猜一个。 好的。 就第九条吧。 好的。 第九条。第九条。 开盲盒呢你。 对，第九条。大家也跟那块猜啊。争取把老牌再笑趴在桌子上。 这个吧。 好， 我就随便选一个啊。 你选一个吧。 嗯。这个是。 这个有的人好像他没玩过。张大人好像就对他没什么印象。 不是我、嗯、我肯定是听过这个 BGM。 对，还是在红白机里。 我知道，再听一遍， 再听一遍，好。是一个光着膀子的小男孩， 哦，知道了， 穿着夏天的小短裤， 这海尔兄弟，不是冒险岛， 我没 想起来了， 对，就是冒险岛。 哎，我记忆力还可以、啊， 可以可以，相当可以。从我开始夸你说不用看着歌词能把歌曲顺下来的时候，就已经佩服你的记忆力了。 希望这个再过20年也这样啊。 这有点不太可能。 哎， 天空不断下着无声的雪，而我只有思念勉强能温暖黑夜。拥抱里我已经千山万水，每个男人都有说不出的心碎。Oh yeah， 我还爱着一个人，回到美好的从前。也许痛的感觉证明了爱的深浅，不然为什么我还不撤退？

你刚才说我是没什么逻辑啊， 你这话我可没从广播里说。 不是，我本来想开嗓唱一句今天是周四了，哎， 明天 就周 五 了。哎，你刚才没有开话筒的时候说的是吧？ 我对呀，我虽然说是你说一句说因为明天是周五了，我关了话筒说有什么逻辑吗？然后你先自己给自爆踢出去了。 哦、好，这坑网友的时候也自己往坑里跳、 哎、对、啊、也坑了一下自己。 是我有愿望交换商店。咱们今天其实虽然不是带着愿望来的、哎、就是一到年底呢许愿、 嗯、 这件事情我们可能真的帮不了大家，只能是帮各位祝福，对吧、 嗯、 新的一年什么样的愿望都实现但是我们愿意交换我们的真心和此时的一份礼物。 我们的一份礼物其实是让大家能拿到一些代金券、优惠券、 哎、 然后你可以去实体店里面买到你心仪的玩具，送给自己，送给自己的孩子。 是的，你之前回复974到我们的微信公账号呢，也会收到那个截图。其实特别简单的事情就是把它转到自己的朋友圈，让大家来集赞， 嗯， 也号召大家多多参与和转发啊。 这平常朋友圈里边成百上千号的朋友，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八十个没问题。 对， 嗯，所以赶紧吧。你还想要谁的陪伴？今天的奖品是玩具反斗城提供价值300元的代金卡两份。 晚上八点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974，或者在我们这儿974最王牌都可以回复974啊、 嗯、 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就是给你们的。 对， 嗯， 然后就趁着这年底就可以好好去嗨个够了，对不对？ 前两天我们家邻居去买了一个不到300块钱的一个儿童玩具的一个遥控车，他说那个价格但是标注的是299，他添了1块钱啊，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大概是几块钱， 哦、 他直接免了108元， 就是这么的划算， 就这么划算。 这一券是真是实实在在送的。 是的，奇怪东西的店，白天很起来 不难明显。好了，我们听友现在已经在线上了吧？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在刚才那么多答对三道问题闯关成功的朋友里面选择的是哪位啊？ 你好，你好 ，Hello， 欢迎入场。 Hello、 哦。哎呀，感觉这个壮小壮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热烈的欢迎哈、啊，就是希望你暖和暖和。 对，壮小壮，在这段时间这两天打进电话来的朋友，就是我们连线的朋友，真的是跟往常不一样，我们这个福利是加倍的。 他是 luckiest 最幸运的一个朋友， 是因为到年底嘛，正刚好赶上我们974缤纷玩具节、 嗯， 所以今天我们为你提供的这个奖品，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 你先，哎，壮壮，你领券了吗？ 我领了，我领了2次，但一直没有机会去。 哎，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的，这两天别着急，包括到1月份也好像也可以，但我建议你在月末的时候可以去一趟，两个券可以同时消费的，不是说其中一个就说没消费就作废了，不是这样子的。 要不然今天的这个奖品你要是抢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大奖你拿走了，你把它送给我，你自己去买好不好？好，咱们愿望交换一下，开玩笑啊！今天这个提供的奖品是什么呢？是这个布鲁可的积木，布布鲁鲁和可可的合体版。哦，这个特别大的一包一箱， 对， 这个、 是很多萌娃家长首选的，因为它是大颗粒的那种安全材质的玩具啊。然后呢，边角比较圆润，不会伤手。里面有就是上线还有视频的教学，对，很适合你的宝宝。然后说明书呢，简单易懂，独立分装也不怕乱，所以难度分级清晰，让不同年龄层面的小朋友都可以上手的。嗯、 对，但是你想拿走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 这大喘气儿。 我们接下来的王牌人物 需要二姐和白杰哥的帮助啊。 好的， 我们尽量、嗯，因为我们会播几段游戏的 BGM， 你只要说出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好了，好吗？ 你旁边有人帮帮你吗？还是就你自己在？在联线， 就我自己。 哎呀， 那就加油 吧，加油吧，我们两个争取。我给你点暗示啊， 好不好？ 好，谢谢。 好，来，我们从第一题最简单的一题开始，好不好？ 好， 三题全部答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奖品送给你。当然，你说哎，我没有全都猜对，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种选择。 对，第二种选择就是让你发到朋友圈里面那个集赞的图哈，然后邀请更多朋友来为你点赞，就可以拿走我们的奖品了。 好吗？ 好的， 好 的， 加油啊！好，这三个十来秒钟的一个游戏的 BGM， 准备听好。 好了，我们从第一题开始吧。 好， 开始。 哒哒，圆舞曲。 哒哒哒。怎么样？ 我觉得壮小壮有点云里雾里的啊。 说实话，这个游戏感觉是小时候的，但是 肯定啊，红白机啊，对， 没错， 再试一遍， 嗯， 这个其实是它的有，就是在水下的一 关，在水下的一关， 对， 就是特别多人玩的，噔噔噔噔噔噔，嗯 啊，超级玛丽， 咱们俩就提醒这一次啊， 就这一 回啊， 就这一次。 来 ，OK。 那第二题， 这是超级玛丽的水下一关的 BGM、 啊。 好， 哦，不对，这个猜过了， 猜过了，这个猜过了。 当当当当啊！第，我们重新换一个好不好？ 换道题，就你第， 然后就这个可以吧？哎，好吧，就这个吧，好不 好？ 好 嘞，好嘞，可以，没问题。 这个很简单吧？ 嗯，听听看。 三二一，这个好欢乐啊！有印象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窍不通啊！ 他真的，你看有人就说跳火圈啊， 嗯， 对不对？你看 Frank 也猜对了， 嗯哼， 大家都在着急啊。好，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连线啊，就壮小壮确实有这个连线的优势啊。你再想想，也是红白机里的， 马戏团吗？ 对。 你看，我没有提醒，没有提醒， 这次没有提醒。 我猜的，因为这个玩过，然后我就随便猜了一个。 好的， 还是唤醒了记忆了。 可以，可以，可以，最后一关啊，最后一关。 这个我是，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年份离我们更近一点。 这个我玩过， 这个， 给我5秒钟，我思考一下，可以吗？ 好好，可以， 好，给你5秒钟。 泡 泡糖是吗？还是泡泡车？泡泡糖， 泡差不接近接近。泡泡什么车？ 泡泡什么车？ 什么 泡泡？泡泡卡丁车。 答对了。 不容易，不容易。哎，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平时大人们在这个，就是我们成年人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很少有这种调剂啊、换换脑子的时间，一下让你回到小时候的记忆，其实是有一个尘封的记忆被打开的过程和瞬间的。不错， 不容易啊！ 对，一下 厉害， 就是越来越就进入到佳境。 谢谢大家的帮助。 哇， 有答题的这个状态，不错， 恭喜你。 哦， 我都替你开心。 哎，对，我觉得如果他考试的话，应该也是那种越考越顺畅的那种选手。 哦，对，真的就是渐入佳境。 对，渐入佳境 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今天虽然奖品归你了，但是我觉得你这朋友圈还是得替我们发。 没问题。 OK， 加油了。这个回头把你的联系方式，就是你的具体的地址，然后发给我们。 好，发到我们的这个，还是回复到974最王牌 的这个聊天室。应该这个是要来领的，没关系，那我们等我们电话通知好了。 对对对，好，壮小壮啊，我们会把你的 恭喜你 留言给他备注的。 祝白杰和二姐马上要到元旦了，祝你们元旦快乐，也祝所有的听众元旦快乐。 谢 谢， 谢 谢，特别好啊，祝大家双节快乐。 谢谢，谢谢，谢谢壮小壮，然后最后也祝你新的一年一切都顺利。同时呢，请你大声的告诉我，你现在正在选择收听并参与的这个电台是 974娱乐最王牌。 谢谢， 拜拜。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中闪过几帧从前了，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 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别回头看，回头太难，你要变得勇敢。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对，这一年我们听过很多很多的好歌啊，也许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有一些呢就如这个浮云或流水一般啊，可能你就听听就忘。 嗯， 但是我们总希望我们的节目总有一个记忆点会让你记很久很久啊。 嗯， 比如说 这个二姐刚才那个啊，功夫我知道 How you can 不还有春丽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可能今天这个记忆点应该在那个小人倒下之后被 KO 之后的大家已经告诉给我记得对的啊，是这个被 KO 之后是要在这个 对对 小腿在空中捯饬捯饬蹬一蹬的 捯饬也不是你那个捯饬好嘎嘎那是什么呀 我的是声音特效啊，这个自己模拟的声音特效啊，不好意思 好好真的很今天真是笑到我了谢谢你、嗯、 啊， 让我这样的这个忙碌当中呢确实感受到了这样的快乐 嗯嗯，这不说了吗我们在这个某一个时间节点当中也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一些不一样的歌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嘛 对所以我们今天聊的其实是一句话证明你的记忆力很好 嗯， 对吧有朋友就说我对知识层面的东西记得很牢很多文章包括古文顺嘴就能背出来 嗯， 看这个是 凡尔赛、 啊、 Poison 就是说我不能说记忆力有多好就是记忆方式比较独特 对 他说比如背课文的时候我记哪页哪行是第几个什么字儿、 啊， 所以文字性的这个就异常精准 嗯， 这可以当什么就是过目不忘啊 这个厉害 厉害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就是连古文什么都背得出来的朋友呢自己的电话号码就是想不起来 也有朋友说了自己能记住初中同学的电话号码 啊，红果也说、嗯、同事的电话号码一张口就出来了 皮小英这个有趣儿，他说一句话证明我的记忆力是吗？你刚刚说什么？ 嗯、啊？你刚刚说谁说？ 你刚刚说什么？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嘛？ 又来了。好，今天我们无需大家记住太多的这个知识点和记忆点，只要回顾一下自己是不是一个记性好的人。那记性不好的人参与不了这个话题了，对吗？ 嗯，也不是，就是你只要记住974也行，甭管回复到我们的平台， 那 还是玩具反斗城都有券可以领。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吧， 你说 北京上一次下雪是什么时候？ 是上次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夜深人静那是爱情 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已经十几年没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就在你说了分手的瞬间，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深。 时间很神奇，在2006年薛之谦出同名专辑，这首歌曲开始在电台播放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偶尔还能在办公室的门口看到他探出头来，就是打个招呼的那个时候。 那会儿还在上海吧？ 对，2006年，我都想不到说，哎、uh-huh. ，就是在2021年临近年底的时候，再听到这首歌，这首歌已经变成了薛之谦自己的复古金曲了。 对对、其实时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时间节点下留下的深刻的印记、 嗯、 但对我们来说这首歌就是雪天很匹配的 BGM 当中的一首。 对，尽管他说好几年没有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但是我们也期待北京啊，在今年的冬天或者是临近年底的时候，也许也可以有漂亮的雪花飘然而至。 对，我们期待今天晚上返场的雪能够下得稍微认真一点，但是不要像， 哎，有时候很矛盾， 不要像十一月份某一个寒潮，就是我那天是个周末早上起来， 我知道那 我都出不了门了，整个地库爬坡爬不上来。 那你早知道就住台里不就完了吗？前一天 谁给我报销住台里呀？哎呀， 你住在直播间不就好了吗？ 那是导播老师去哪里呀？ 行了，这个生活的这个衣食住行的问题咱们就先不讨论。 确实希望这个雪呢下得没有那么认真，但是呢也是量力而行，适可而止最好， 这样才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这个玩具反斗城好玩一玩哈。玩具反斗城亚洲于2006年开始进入到中国大陆市场，那么在2021年的12月底啊，2021年12月底呢，在62个城市开设了超过220家的店铺。 对，这些店铺呢包括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当中，目前呢北京有17家门店，包括了北京汇聚店、北京金源店、北京长营天街店、北京蓝色港湾店等等。那玩具反斗城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给顾客提供了喜出望外的体验，这点我们感受到了，就你到那儿之后发现哇，比我们印象当中的玩具多得多得多、所以通过多种特色的综合体验让孩子们玩出无限的畅想。那产品种类可谓是应有尽有，品种多样，这些优质的产品呢分布在门店的七大主题区，包括了热卖玩具、反斗一族和车天车地、梦想天地、合家欢游戏、户外运动站，甚至多范益具玩具益智玩具以及宝宝智趣乐等等。店铺特色呢会非常吸引，也是特别的吸引人哈，有很多的产品的陈列、玩具的示范，像看看我、碰碰我包装以及大能量，都在玩具反斗城当中可以找到相对应的产品。 所以特别期待大家抢券之后能去玩具反斗城自己看看。那天你知道我走到那个门口啊，我们当时去的是那个是 太阳宫 店 啊、挺大的那个店，然后那门口那个横幅，记不记得咱们那视频里面咱们看那个表情、就是你站在门口就看里面那个一眼望不到头的那个玩具的那个被铺设在那摆放在那里的时候，就觉得哇，那一刻好想自己时光倒转变成一个小孩。 对，那会儿我记得白姐特别想说是、哎呀，早知道这个我到这儿这地方这么开心，这么想进去逛一逛，我就不答应后边直播的事儿。 哎呀，说的我这么不，我说那我就把直播间搬到这里来。 哎，好， 你看看咱们那个直播间放那个大坦克了吗？ 看到了呀， 是吧？ 还有地球仪， 这个我都很想要，但可惜，哎呀，怎么办？ 怎么办？ 只能是参与活动才可以获得。 不，送给咱们的听友，你不是更开心吗？ 那倒是， 对吧？ 大家如果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所以大家得赶紧继续抢券啊！ 对，抢到券之后呢，一个是能够到线下的这个店铺当中去自己亲力的消费，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一些玩具，送给自己也好，送给家里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哈，所以感受一下这个年末岁尾的时候买玩具的欢乐。 赶紧回复数字974到我们的平台吧。 噔，刚才有听友就说了，就想起了这款游戏当时那个子弹打在墙壁上的感觉，尤其是它当那个老巢被加固了之后， 是， 就你嘟嘟嘟嘟嘟嘟嘟，反正打自个儿老巢也没关系。 准备了好多这样子的音乐，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有趣。 也邀请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娱乐座王牌收听周四的节目哈，感受一下下班的欢乐。 所以刚才那款游戏是坦克大战，对吧？ 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 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赶紧去抢券吧！ 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专属于我们广播听众的专享玩具券，就在这样的一个下班的晚上送给你。记得5点到8点之间啊，是属于我们顽皮队的 KPI。 对，现在才只是 6点半不到23 啊，对，所以8点之前都可以回复数字974到我们的974王牌，或者去玩具反斗城中国直接回复也可以啊。 My name on a Christmas card, love from me to you. Cause I believe if we're strong enough, our wishes will come true.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 Flame of Hope， 作词王平九、冯天一，作曲冯天一、冯小泉。演唱谢霆锋、谭维维。 Love between the fire and ice coming to the world, I believe that everyone can feel. Hold up the flame of hope in our hands, it conveys where future where we go. 那片雪染成花，每颗心被爱融化，那条路连天涯，心我灿烂都到达。They dance on the night, pass the flame together, 我心跳的声音听冰雪发芽。

碎一刻，待到迟暮年，蓦然回首间，唱起你去靠了岸的心都已铁石心肠，我们如此漫不经意轻轻地落下，也哭也笑也挣扎，偶尔继续吧，不要因为我停下，记得那天我们一起出发，出发永远无法到达，归远行路地，我们一飞孤行，一路心中随一个，待到一情绪唱给你， 真有记忆性特别好的。 怎么说？ 有人说11月7号下的雪， 有照片为证。 对，人拍过来了。 对， 人记得说啊，我们的音乐广播快过生日了。 一二三，哆来咪。 对，谢谢你们啊、支持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啊。 嗯， 今天聊的是记性好这事儿呢，因为我们也准备了一些 BGM， 都是那种小的时候玩过的红白机的那个音乐啊。 对 ，FD 也说了，说这个我现在都记得超级玛丽的隐藏蘑菇、冒险岛的隐藏蛋、松鼠大战的隐形五星、赤色要塞的隐藏导弹在哪里？ 嗯，从以上你的这些词儿判断，你小时候学成绩应该不太好吧？天天就玩了，都记得这么清楚，也有可能人是一边玩一边学，还成绩特好那种啊，不一定。 嗯，你刚才跟我聊你玩这个坦克大战的时候怎么玩，最喜欢怎么设定？ 咱俩是谁跟谁说？你一个女孩子还玩得这么专业？你小时候都干嘛了？你说这，我以为你琴棋书画的呢。 不是琴棋书画就算了。哎，我觉得那会儿大家都很喜欢，就是玩过了，就是正常给你设定的一些这个关卡之后，自己来一个自己设计一下。 对，就是自己给自己安一个什么铁的那个墙。 对，就是 铜墙铁壁。 对，铜墙铁壁的老巢。嗯。哦，你说是过不来哈、啊，就是得给那个对方坦克敌对， 什么呀、啊？就是敌方，然后 敌人啊， 这攻不过来，或者 过不来就一条河。 对，然后你还大姨刚才说了，我就猫那儿找一什么设一个口，他们只能过来，我就猫那儿一直打。 对，就是在我头顶上搁一片树荫，然后我就猫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子弹就没有停过。 你说你我就说一个女生还玩的这么专业， 对、啊、 然后我能想得到你的那种，你应该属于玩急了，然后就开始 摔进一个手 柄的那种，对不对啊？是吧？ 哎，重来一遍。哎，坦克大战有没有什么30条命还是几百条命的？有没有？不像魂斗罗，对不对？ 那这个应该必须得有人提醒我一下，我不记得了。反正能对战 是吧？坦克大战是能对战的。 这个是什么？ 有人记得吗？ 哎， 听到这儿我觉得有印象了， 当当当当， 对吧？ 当当当。好像也是打仗的。 哎，我记得朋友来发四个字过来， 对， 四个字 发过来，发过来，告诉我们， 跟我们一起玩这个记忆的游戏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对了，就这个。 哎，好像有点印象，哦、有点印象。 想起来了，反正。 嗯，也是红白机里面的。你说四个字的名字是不是？ 四个字的。 好，我们等待一下大家哈。 所以你看，时间真的是带走了很多，也让我们忘记了很多。但有些事情，其实你仔细的想一想，它就在你的脑海里面。当我们给自己的某些记忆像刚才的坦克大战一样、设置了一个铜墙铁壁的时候，就谁也偷不走。 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 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焦急地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是来自周笔畅翻唱金玟岂的歌《岁月神偷》，也是在年底的时候听会感慨良多的一首歌。 嗯，刚才看到听友说，我们之前不是提到的游戏《冒险岛》吗？ 嗯， 还有人告诉我们，《冒险岛》四代的是个系列游戏，里面还是可以自己存档的， 哦， 还能骑上什么小恐龙去打架。 我就以前觉得那个特别难，就玩， 嗯， 玩的不行，然后呢，一会儿就死了，然后就得重新再来一遍。嗯，它不能存档吗？ 对对对。 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任性，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岁月神偷，时间过得太快了，也许是可能你再回忆自己当时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想法，你都已经记不住了。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绝对想不到，在玩红白机的时候还能想到说有一天什么VR 啊，什么 AR 啊，什么，对吧？ 还真是 虚拟偶像，你完全想不到， 对 吧？ 没有办法想象未来的科技可以发展到那一个天地哈。 对， FD 刚刚说了，哎，老白，你不是说我可能成绩不太好吗？报告一下，我学习挺好的。 没说，开玩笑。 我都是趁着每周二下午电视台停播才玩游戏机。哎呦，这 时间都算准了。 对，我只能说他的眼睛应该不错，又看电视又玩游戏，还要再看书本学习。 嗯，就是都不误， 都 不耽误， 都不耽误。 咱们也别耽误今天打破次元壁，好不好？ 好嘞。 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来自于初音、未来、星乃一哥、天马斯等六位歌手。 这都是谁呀？ 都是次元壁那边的。 哎，但是这个经常去关注次元界的一些这个歌手的们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刚才这几个名字都是虚拟偶像的名字，而初音未来呢是称得上是虚拟偶像的鼻祖了。 对，帅聪哥嘛。 嗯，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对，他在这个虚拟偶像界是出道比较早的，人气又很高。 所以这一首歌呢叫做《群青赞歌》。 群青赞歌 是一个什么世界计划多彩舞台手游啊，一周年的纪念曲。 所以你看现在好多感觉听上去能够在次元壁当中很自然的穿梭的歌都是跟手游有关系的。 嗯啊，反正现在我们中国有很多自己的偶像嘛，就是虚拟的，比如洛天依啊什么的啊。 对，林渊呀，这人气都很高，所以以前不太能够理解说一个虚拟的偶像有什么好追的，现在明白了，可能虚拟偶像起码有点好，就是不塌房， 绝对不会塌房。好吧，通过这首歌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邻国的这个虚拟偶像工业的制作水准怎么样。 好，群青赞歌。 言葉だっても昨日の僕らにはさらば。 しき世界だけど答えを握ってる。諦めてしまうほどこの先たくさんの後悔が君を待ってるけどもうない迷いはしないよ。この傷も愛しく燃えてしまうほど重ねてしまうよ。不格好なままでいいからその歩幅で声と驚かせてくれ。愛も不安も同じくらい抱きしめて君と 听着这么有能量的歌呢，就是趁着机会啊，再一次推荐各位，在寒潮来临的时候，有一个温暖的相见的机会啊。因为要有降雪天气啊，弱降雪天气，然后加上寒潮的预警，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拥抱。 我们也需要一个能量的地方。 对，然后如果你们，我觉得住的近点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合适啊。 住离哪儿比较近呢？ 西四环海淀区， 远大路附近。 对对对，那个能量城市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回复一个关键词能量，其实呢就会有机会收到一段视频。 对，这是我们的艾科啊，也推荐给大家看看，在周五和周六的下午的时间吧，我们能不能够有空在远大路的 Core City 能量城市见个面。 明天晚上就是应该是晚上七点开始，是一个其实就是在他一个酒吧还有一个活动，然后我和艾科会作为嘉宾去出席那个活动。 哎呦 啊，然后呢唱两首歌什么的啊， 哎， 所以大家想报名也特简单，你就发能量啊两个字，然后加手机号给我们就好了。 好， 嗯，就这么简单啊。 回复能量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所以我们建议还住那边啊，住那附近的，包括住在那个世纪金源附近的朋友，那可能会对你们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假日的选择。 可能等待老白等待艾科的话，可以比如下午吃个饭逛个街，到了晚上七点左右的时候我们约一下哈。 你这还得替大家安排的挺好啊。 对，要不然的话怎么能等你们到七点呀。 哎，在万家灯火亮起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次温暖的相约吧。临近年底了，大家事儿其实都特别多。 对，提前我们也问候大家双节快乐。 对，希望一切都好。 我们只手点两片烛与火，幻想着浪迹江河，月落时这边是你，那边是我。曾以为世间寻常的承诺，向来最奢侈不过。墓碑下左边是你，右边是我。你说若我路过你曾挚爱的山河，听过他的脉搏，那些落日长河孤雁大漠和琥珀月色，值得赴汤蹈火。过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万家灯火。如果天涯角落望而不得，我有一生花。只手点两片烛与火，就当作再次别过。笑眼里来生是你，今生是我。你说若我路过你曾血染的山河，便是生死契阔。直到天空清澈，只有星星和灿烂烟火，便是重逢时刻。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万家灯火。如果天涯角落望而不得，我有一生花。万重离合，时间在我两双下的手掌，不能紧紧相依相握。此刻我在人间，为你看过，你 点正是万家灯火星星点点亮起的时刻，那么在路上归家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动态消息。12月24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将会由指挥家杨洋直棒，携手一众活跃在国内外的舞台的艺术家们，唱响中外歌剧名篇，像妖红啊、王庆爽、周晓林、王凯等歌唱家也曾塑造了多个深入人心的舞台角色，他们也将会再次以纯熟的演绎的方式来重现这些经典人物。李爽、郭程程、耿哲、秦侃如等也将会倾情演唱多部一首首动人的咏叹调。 对，也是邀请大家走进这个国家大剧院感受经典，那详情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 最前排。 所以刚才那个听到的四个字的是什么？是这个 噔噔噔噔噔噔，有人告诉我们了，这是赤色要塞。 说错了，这是绿色兵团。 就是一个大兵，我当时记得他就是身上没有武器，他只能拿一把匕首。 反正就挺难的一个游戏， 对，就是很多人说没有办法通过一条命能够闯关通关成功的。 对，还有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听上去很有记忆点的影子传说。 哎， 对吧， 他要爬树是不是， 要 还要飞刀，救公主。 对，你看一看这个也是可以证明我们记性还不错的。 对，就感觉这个英雄救美太难了，每一次公主都要被一个飞人给掳走。 对，反正就是对超级玛丽也是这个主题。 对，就每一次都是哎呀我刚把这个公主给救下来，然后又被一个飞人又给带走了。 但你没有发现虽然那个时候的记就是那个游戏的记忆，你发现模式都很简单， 对，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又觉得说啊好开心啊， 因为简单的重复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快乐的感觉。 你没有被那么多的事情所吸引的时候，它就是很简单的快乐， 很减压也同时是吧。好，影子还是影之传说我都忘了， 来温暖一下。 见过灵魂的伴侣，抚摸过孤独的身体，尝过最奢侈的爱，在原之死等待。我爬过沙漠去看青海，金色的油菜花正开，风中音乐传来阵阵笙歌，心中腾起解脱的欢乐。我愿，我愿把自己点燃，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季节，我盛装赶赴你的邀约，旅途遥远或苦短，我心中已尽欢。我知道世界会变小，我明白人总会变老，天堂的路会越来越难走。中有你为我备的美酒，我愿，我愿把自己点燃，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 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 嗯，可不是吗？ 这 两天很冷的。 温暖演唱的歌曲《温暖》， 他说他的名字叫温暖， 哎，他的温暖唱了一首叫郑钧，是不是？ 好吧，希望音乐就是可以在这么短短的一首歌的时间里面，让你觉得哎，不是那种体表的温度，是心里的温度，觉得暖和， 由内而外的先点燃了小宇宙，然后整个身体会变得越来越暖和。 是体表的温度，咱们维持正常就好了啊。 而且今天听了那么多好玩的一些红白机里面的游戏的 BGM， 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回到小时候，小时候哪怕冷啊，一群孩子玩疯跑，根本就不怕冷，冻得这个鼻涕哈拉的也会接着玩。 然后对啊，你那时候就是以前玩的时候，那个打雪仗下雪的时候， 就是不戴手套的嘛， 手捂着那个冰，然后捂着那个雪， 是 捂成雪球， 嗯， 根本不觉得冷。 而且一定要攥得特别实诚，砸到别人的身上还会特别疼。 后来长大了才明白，那不是勇敢，那就是傻。 傻的可爱， 对，小嘛年纪啊。 但这两天不能傻啊，不能把自己冻感冒了。最高气温呢会气温进一步下降，像今天晚上到这个最高气温-3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左右，明天还会继续的持续寒冷天气。 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 希望我们的名字真的是温暖啊，对你来说974是温暖。 嗯。耶。 怎么着？最后咱们还得来一个 啤酒加炸鸡的感觉。 对， 嗯，一首韩语的歌叫《下雪的话》。也希望这个周四我们在娱乐座王牌带给大家除了温暖的感觉之外，还能够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好吧，卡吉玛， 卡吉玛， 撒浪嘿。这一句撒浪嘿说的这个。 这个欧巴还是不要要了，这个撒浪海听着年岁太大了， 这感觉不是泡菜。这泡菜还有老北京臭豆腐的吗？ 送你个漱口水可好。 行了好了，继续想要在周五的晚间去这个跟我们温暖的拥抱的朋友，大家可以回复能量加手机号给我们啊。 就这样的老白明天周五不去见一下多可惜啊，在12月24号的晚上，是吧？绝对不能错过的日期，记得来远大路找我们啊。 哎，一切随心随缘啊。哎，也别忘了，如果还没有抢券的朋友，8点之前还来得及，回复974啊，到我们的974最王牌赶紧去抢券。明天见。 널 향한 내 마음을 감출 수 없다고 살짝 붉어진 너의 두 볼처럼 눈이 내리면 네가 더 좋아 하얀 추억이 따라오잖아 전부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新的一年正午时分，一样的阳光，不一样的律动。 Now let's get to it。 敞开心扉，感受音乐的脉动，迈开脚步，探寻生活的潮流。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Let's do this。 2022年全新开启，听见都市的节奏。 听歌猜装修工种， 来吧。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你点子沾衣裳。 瓦工，我来一个。 这缤纷色彩已坠落，往日旧貌依然无踪。 油工， 对喽。 据说这些专业工种的师傅资历深的都挺贵呀。 不怕，找全包员就好了。 9万多装70多平2居室，不止工费，连材料、家具、软装都包员了。 怎么联系啊？ 400-606-8866啊。 起步面积等详情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